锵锵三人行，哎呦，一见马爷啊，我就想起最近的天价来了。 对， 马先生人在咱们这儿做节目，现在儿子在拍卖会上给他举牌呢。 难怪刚才看马爷一直在拼命的发短信， 说买买买，不惜一切代价买下买下，是吧？哎，马爷最近我们在香港跟那姓翟的，还聊这事儿呢。伦敦创了天价的这个乾隆那 瓶子 ，您说值吗？ 我觉得按照今天的这种价值观也无所谓值不值。如果你按照一种艺术的标准，它肯定有高低，但这个商品很难说，商品很难说，那件东西比较少见，少见是肯定是很少见。 我注意你博客里一句话，就是光剩下漂亮了。 是，它是一个简单的漂亮。 嗯， 当年是为了取悦于乾隆皇帝的。 说盛世啊，耗的那个调调就容易艳俗。 对对对， 对吧？ 对。 哎，广美，你别这事儿很快就跟你有关系了。 为什么？ 哎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啊。我跟我们许戈辉就开玩笑，我就说你看啊，我发现你婚前婚后不太一样。你啊是老都参加慈善活动、义卖什么的。我说，但是你婚前的时候呢，跟我一样都是在台上主持的。我发现到了婚后，你在台下可是买家啊。 啊。 而我还在台上给你们慈善家当主持人呢，广美，你这很快了啊？就是那个富婆呀，就是那个为了慈善买呀买呀，是吗？ 我觉得这个除了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我们以前也做的呀，那只是现在被你摆上台面之后， 以前我们是做主持。 不会啊，以前我也在台下也举啊。 你以前就有钱呐？ 不是，你拍卖的东西不是动辄都要什么几千万，有很便宜的东西， 是吗？ 而且我 慈善是心态，跟钱没关系。 没错，刚才说的好。 而且我告诉你，越是慈善拍卖会，你还真更容易在上面讨到便宜。原价可能80万的东西，它起拍价6万块钱，通常都是它原价一半的价钱，你就能够拿到。 所以说，马先生讲，今天这个社会价值也是很多元混乱。 是， 我就有好有一比啊，我莫名其妙想。我想你看冯小刚唐山大地震这个票房6.几个亿，对吧？乾隆这个瓶子，这一瓶子就5点多亿。而且呢你得这么算，他这一个电影6个多亿，也就是历史永远，也就是挣赚这么多钱了。可这瓶子在今后的10年100年，它不断的又是翻倍的，又会创造价格。 只要中国经济好，中国经济呢，因为是一代人富起来嘛，一代人富起来花钱，从某种意义上讲呢，全是投资概念。就是你看他，甭管他花多少钱，花5.5个亿去买这个瓶子，他想的并不是收藏，他要收藏他不会花这么多钱，他就是想投资。投资呢就无所谓贵和便宜，只要他将来能看到将来的利益，这个钱多少都敢往里投。但是西方人一般的收藏呢，过去都是两三代人以后的。按照西方人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说老钱好花，新钱不好花。什么意思呢？老钱就是上一代、上两代、上三代人创造的钱，这叫老钱，就花的不是自个儿挣的 啊。 而且一个是不心疼，另外一个他花的是消费观。西方的这个拍卖行，就是佳士得、苏比两大拍卖行，他的主要的过去主要客户都是藏家，而我们现在全是商家。就进去的人，你不管说和是以收藏家的身份出现，但最终也是为了卖，不是为了消费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跟西方人还差着一代人的观念，并不是财力，一代人的观念。 这个最近嘉德秋拍，你知道吗？也是创了个天价，书法说是王羲之，当然王羲之都说没王字没有真迹了哈，反正在这儿那么说吧。王羲之的《平安帖》3.06亿人民币，你看我一反应，我就说俩，一个唐山大地震，这个什么比？而且你知道吧？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，为什么我非要跟电影扯上关系？我发现呢，这个姜文挺逗的，姜文导演呢，平常爱写几个字儿，对吧？然后给我发个信息，说你看这个平安帖啊，像是王羲之给我那电影《让子弹飞》写的信，为什么呢？12月6日，告江道等，就是说一姓江的给一姓江的啊，然后12月6日，他的让子弹飞的这个首映日啊，就是12月6日 啊，这么巧啊， 真能联系，对吧？ 那是一个好事，可以拿这个免费做一广告了。 没错，我就觉得就说，我为什么就硬要扯到这儿呢？现在这个电影你发现没有？也跟这个艺术品似的，它在人们印象中变成了一个斗价码的 对， 一个东西。现在就是这个，你看冯小刚微博了吗？ 嗯， 我觉得这个导演的这个心情啊，这个《赵氏孤儿》陈凯歌，《子弹》这个姜文，《非诚勿扰二》，孟刚，他说呢，昨天晚上吧，三个片子都在什么一个基地做什么混录做后期， 嗯， 结果仨导演呢就在一块儿喝酒，姜文拉着他们喝酒，喝了三瓶酒下肚。但是呢还想再喝，可是不敢喝。他这句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，说为什么呢，仨导演呢心上都有活儿压着，不敢真的喝醉，所以就相约年尾再喝，然后说整个走廊里此起彼伏都是葛优的声感觉是一个剧组用了仨棚。但是我就由此联想到啊，说实在的，你就说当然他们就饱经沧桑啊，这个就有的在乎有的不在乎，可我觉得啊，高风亮节人人有不同，但是呢这个患得患失是共同的。 那对，是这样， 对吧？我觉得你说这个仨电影凑一块儿，你就我想我要是这导演，就眼瞅着电影这玩意儿从第一天开始一个星期几天就见分晓，然后看这个票房数字，你说这个心大心小的会不会是个什么感受？ 他这种商品有一个特殊性，就是它非常刺激。第一，它消费时间很短。你没看过的电影，我认为没看过都是新的吧，但是大部分社会不这么认为。你这个展映期过去了，这个片子就很少有人关心再调出来看了。它的消费期是很短的，它跟其他商品不一样，其他商品相对的这个消费期都比较长，就是衣服今年卖不出去，明年买就买了，尤其那种经典款式，就是西服，过两三年还是那个样子，它问题不是太大。但电影就不行，所以它必须患得患失，就是所有人打仗就是前面这会儿功夫。 马先生最近好像还正跟这仨导演都见过面。 对，那天在小刚那儿吃饭，碰见跟姜文了，好久也没碰见了，跟他聊。姜文在拍电影的态度中是我在所有的这个导演当中是最敬重的，我觉得他的电影的态度永远没改变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先不说态度的，就说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执着，成功就在于执着，做什么事情都一样。在这一点上，尤其艺术这个行业里，我因为我混的时间比较长嘛，我原来是文学界的嘛， 对， 在影视界混过一阵子，然后混到文物界，都是混，反正我在哪儿都是边缘上混完了，我能够抽身，我不混到中心地带，我就溜了。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乐趣，就是每个行业都有他自己的乐趣，我都沾上点就行了，就差不多。 影视界的乐趣是什么呢？ 就是哎呀，花枝招展，诱惑无限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觉得我这盯不上，就是我自己不成，对，不是别人不成，是我不成。所以那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，就影视界混混打打招呼玩玩，然后就撤退了，我就溜了。我有时候喜欢静，就是有时候喜欢静。 这个马先生这个体会啊，我不知道广美啊，我在咱们不能搞这个长相歧视，对吧？谁长得都是一朵花，都是平等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比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也是有很多这个影视界的朋友，老跟他们一块玩，对吧？到后来呢，也就跟马先生一样，也不大跟他们一块玩了。但是不大一块玩之后啊，你会发现一个变化，就说哦，原来一般人都是长得这样的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记得那半年，那可真叫就整天你去，不管是去酒吧还是去哪儿，去朋友家，就是帅哥靓女啊。 对， 这长得都是这都那个样子。等到你不跟他们一块耍了，你跟一些平常的人在一起，你才发现哦，这才是真实的相貌的分布，是个这么个情况。一般人原来是长得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会有一种反差。 因为影视界它本身呢，它这个就是相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相貌的重要不在于你是否长得好看，好看不一定重要，因为很多巨星不好看，咱葛优同志不好看，对不对？ 你怎么型？ 对，那是人说有型，他要不是个演员，谁说那就没型？那另说，就是他不一定是好看要占便宜。当然，作为女的还是好看一点占便宜，但作为 特别也很重要。 对，容易记。为什么很多女星让人记不住？你比如说，我有一次就是吴征请我们吃饭，带了我们一大桌子人哈，有很多都是人介绍这演过什么节目。我说句心里话哈，因为我们那还去了几个女孩，也都是热衷于看电影的人，出来以后跟我说，就知道有一个人演过电影，剩下的人连眼熟都没混上，还说获过这奖那奖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长相 太好了，就都成一致了。 嗯， 因为人的审美是趋于一致的，所以他挑的人也是趋于一致的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就是二线的这个演员就太难混出来了。你看世界级的女星，大女星往往都不是最好看的。嗯， 哎，广美 有特点的， 这个算大女星吗？ 我当然不是呀，我应该算长得比较特别的，应该是演艺圈里面最高的一个女演员吧。 她比较 是吗？ 她比较年纪 啊。那你觉得像你戏路子宽吗？ 不宽，不宽， 只能演演李莫愁什么的。 曾经有就是制片人跟我说过，他说你这样子呢，对不起，因为你现在在中国，所以你如果在海外的话呢，那你还有机会混出来，你在中国的话是绝对不可能了，除非真有人愿意量身为你定做一个角色出来，你还有一点点机会。 嗯， 所以 说的很中肯。 对对对 对, 对， 就是一般人很难是就面对面的说这种事。 我希望你、啊、 我心里 也跟马先生一样，混了这个界混了那个界，最后呢还是沦落在我们锵锵三人行比较好。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这个电影啊，咱们现在中国电影啊是繁荣呢，繁荣呢，还是繁荣？ 我觉得电影的繁荣要跟今天的经济社会比较起来不算繁荣，你的增长点就是很缓慢的，就简单的说，你不如一个揉脚店的增长点快。 嗯， 对不对？ 就是说，那要拿整个的捏脚行业创造的产值相比， 那远比你电影大得多得多。就业人比你多得多， 嗯， 享受的人比你多得多，对不对？上市的公司也比你大，也比你多， 嗯， 对不对？你是就是电影上市不就是一个华谊吗？剩下谁上市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市值多大，大家都上去一看就能看出来，对不对？ 那你不是咱们现在都感觉说这个中国电影高奏凯歌呀？你像这几个大片，好家伙，慌说票房。 它不是电影高奏凯歌，是所有的事情都高奏凯歌，只是电影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已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出八卦的地方，电影上的任何人的一举一动它都是公众关注的目标，它并不是因为这个行业有多壮大，这个行业并不壮大。 你是说，就是说，并不是因为它创造的产值， 对对， 多么 它产值非常非常的小，甚至就不敌一个公司，就全国的电影产值不敌一个小公司，中等公司吧，没多大。 马先生这是悲观论者，他马先生底下出的主意才叫葛呢，说这个是电影这都是个夕阳工业走向衰落的行业，说现在这个洗脚行业都已经有点这个举动了，说将来这个电影院啊， 跟洗脚 一边捏脚一边看电影， 这样 我说那更睡着了。 我这样他是这样说，这是一个玩笑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为什么电影会萎缩呢？就是电影萎缩是有数据支撑的，不是我瞎说。我们 不是咱们这银幕一块儿多一块儿， 那个银幕多一块儿不 就是？ 我们现在是要观众多，银幕多有啥用啊？我跟你说，银幕多啊， 嗯， 比如我太太愿意看，我们家对门就是一电影院。然后那天她回来给我讲一事儿，把我逗乐了。她说呀，我看电影特别值，为什么呢？我看电影经常没人看，就大电影院里就我们几个人，说非常舒服。说但是今天的晚上这电影看得我比较深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电影院里就我们两个人。我一个女的，远处有一男的，但是每隔一段那男的站起来往这边挪几个座，然后看的这个电影吧，说看到最后吧，就老担心那男的再往这边挪，你知道吗？ 看成恐怖片了。 哎，对，因为那男的我估计吧，他一开始坐的可能比较偏，一会儿换换地儿坐坐，反正也没人管，就整个电影院就俩人。他说以后夜里这个十点半场的不能去看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非常好的电影院，就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。 广美呢？你觉得？ 那我刚才听你们拿这个电影跟洗脚这个行业做比较，其实就是像我这种半只脚还在演艺圈里面的人，听了其实心里蛮痛的。虽然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电影作品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梦。没错， 对， 没错。我一周可能捏脚三次，但是我一个月可能才看电影三次。就是说我在捏脚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贡献，绝对是比我对于电影上面的贡献要来得多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你，那就像你每天吃大米。那你懂，这是一个需求 不一样， 但是电影工业它是一个怀着梦的地方，所以最近 MGM 美国米高梅不是倒掉了吗？其实 中国煤老板要去买，就改名叫煤高梅。 这真的让我很心痛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十几年前曾经在美国拍过一部电影， 就是米高梅投资的，所以就是他们发行的电影，所以就是真的，因为那个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拍戏，这辈子第一次拍戏，第一次拍电影，所以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看到那样子的一个电影工业，一个造梦的工厂做出来的东西，在自己在那边受到的一个待遇，你就会觉得说， 你受到什么待遇了？你当时对他这美国电影工业有什么感兴趣？ 我只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在那部电影里面我是排名第七的。哦，那戏里面就有两个主要演员，排名第七就跟排名第七十是没有什么分别的，就是我是一个小角色的小角色的小角色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自己有我自己一个 trailer， 就是一个那种叫什么房车啊？ 有一个车，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房车，然后。你到点的时候你去拍戏，没事的时候你就在里面，你该吃饭的时候不该吃饭的时候你都有东西吃。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呢，因为下午有一场戏比较重，那我吃完饭之后我就跟照顾我的人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小睡一下？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，你想睡多久？我说大概一个多小时吧。他说没有问题。后来等我醒来，我是睡到自然醒，我不知道已经几个小时之后了，我推开我的那个房车门子，我看到两个彪形大汉站在我面前，然后门口写一个请勿打扰。 哎呦，我是知道米高梅为什么干不下去了，这也不倒闭，对于小演员都这待遇，他肯定倒闭了。 那你不能这样讲，那你看看，那后来我再回到内地来工作的时候，你又有一种哎，看到原来现实是这个样子，不要什么房车了，就说你光是你一天三餐能吃饱吃好。都是一件挺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那时候你会觉得说没有办法，那中国很多影视的东西正在起步当中，共体时间，那大家就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。但是刚才后来又听到马老师那个在幕后的那一席话之后，听得我又心碎了。 幕后的那一席话跟我们分享一下。 没有，就是我是认为啊，其实我们应该很冷静的去看待一件事儿。其实热情归热情，你比如说你在行业的人肯定是充满热情的，你以这个为饭碗的人，你肯定期望他这饭碗越来越大，成了越来越多。但不幸的是，你今天的这个社会被其他的科技在挤压，因为电影是一个科技产品，你应该脑子非常清楚，它跟过去你写唐诗宋词还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是依赖现代科技而生存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载体，电影无非是一个艺术的载体而已。那么在其他载体出现的时候，你不可避免的受到它的挤压。你比如我们今天80后90后的孩子，你们可以做一个测试，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同样的场所下，左边是新款游戏，右边是新款电影，大家可以免费去玩两个小时，我估计90%的人都会进到这边，进到左边，进到游戏里。为什么呢？这里的刺激远比那个多，它可以有参与的意识。我们今天电影还是单一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影跟我小时候看到的电影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就是灌输，就是导演的全部的东西扔给你，你不能参与。但是游戏是可以参与的，所以游戏市场分割了电影绝大部分市场，未来的市场肯定是会越来越萎缩的。今天电影观众是少得可怜的，跟电视观众比是少得可怜的。 哦，是吗？ 那当然了，你想想这个收视率在那摆着呢，0.1的收视率就保证1300万人看。 哦， 0.1是什么概念？就是电视台一到0.01的时候，经常是要被淘汰的。 那就是我们的收视率， 我们的收视率要被淘汰1000多万人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马先生刚才讲的还真的是，你从中国这个小环境上来讲，你好像现在短期呈现出一种过热的这种态势，给人感觉。可是你当然从全世界的科技发展角度说，我上次看了一个那个电脑游戏的那个体验呢，我就觉得电影这个玩意儿危险，因为啊，他那个采录的人的表情这个和动作呀，完全是真人。然后呢，你这个人呢，玩游戏的人，你进了电影里了。你在左右剧情，周围的跟你打交道的都是真人呐。你想那玩意儿到未来，你说这电影这跟他相比， 但重点是你打完那么刺激的电动玩具之后留下了什么东西？你还记得十几年前、20年前你看的电影的那经典对白、那个经典画面，那个东西是跟这个刺激、短暂的刺激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。所以我说，一个是梦。一个是现实的刺激，你要选择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两个都不可以放的。你为什么因为有了刺激之后，你就要放弃掉我们曾经有的那个梦呢？ 你知道广美这个 唐诗宋词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的梦，甚至是后代人的梦。今天也有人做格力书格力诗去填词，但这些不代表社会的一个文化消费主流。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说文化消费主流，我不认为电影是中国文化消费的主流。尽管今天中国电影一枝独秀，就是我们说一枝独秀是上升，并不是总量，各国的电影都是呈下降趋势，美国的票房也在下降，以每年7%的速度下降。香港呢，票房是下降的，这你应该很清楚啊。我80年代去香港的时候，电影院门口是个很热闹的，后来电影门口罗雀，黑社会都不去了，就不赚钱了，对不对？原来黑社会老是控制 拍电影， 不收了，就你他自个儿都不拍了嘛，所以他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小众文化的事儿，电影。大众公众的一个必须的消费品，我们现在说的是必须的。 不是马先生，我突发奇想哈，好比说这个王羲之这个什么平安帖，这到最后能够屡创高峰，不停的能卖哈。你说未来过几百年之后啊，好比说今天一个经典电影的这个胶片的拷贝，这也是有限的吧？ 对， 会不会当成一项艺术品一样？ 太会了， 这个年代 对是， 也会拍出天价的， 非常重要，对。记录这个时代的文化所有特征很重要。 文涛可能过几十年之后，你这张椅子， 你不是 也可以拍出 别的？你今天你光一个平安片，你如果是李白当年自个儿写的《床前明月光》，那值了大钱了，早把它毙了。 那我这马甲我都得留着是吧？ 留着留着。 哎呦，这个你觉得电影能达到的艺术高度，能跟这个平安片比吗？ 我觉得当电影消亡的时候，一定总结这电影就能把最好的。